以前啲特攝嗰啲全部都得，我俾掌聲佢好冇？勁嘅啊！咁你都睇過 Peter 講咗，即係或者以前好即係好早，即係係咪叫六七十年代啊？特攝係咪都算七八十年代嘅特攝？係啦，咁我港套啊，我以前細個就好開心，就因為我唔知道我其實坦白講 ，touch 我講我年紀我唔串啦。我記得我九三年就做第一份暑期工，咁我咧我又儲錢啦。咁啊，你知道咧窮書生，屋企又冇乜家底嘅。咁我揾咗我第一份工咧，其實做去大家樂做扒爐，即係我係煎扒，即係啲扒爐。咁嗰陣時咧六千零蚊一個月咧。物價嗰陣時候，我記得一個快餐都係八蚊十蚊，即係大概咁樣。咁我第一套買嘅漫畫咧，嗰陣時候就係邱福龍嘅《龍神》。咁啊，所以就變咗，其實對我嚟嘅都幾有特殊意義啦。咁我嗰時候好開心。咁點解呢？因為咧，嗰陣時嘅港漫都係薄裝港漫。咁個背景咧，其實阿黃玉郎就嗰段時間剛剛就。即係上市咁，但係之後就有啲嘢咁啊，後屘入咗獄嘅 ，OK， 咁啊即係坐監，咁坐監咧喺港漫個薄裝港漫叫做開始有啲新勢力出嚟啦，咁因為以往就黃玉郎獨大啦，咁然後從而咁啊風雲亦都有啦嚇，風雲都出咗嚟嘅，嗰陣時我記得打緊紅霸啦，係啊，啱啱紅霸啫，咁啊未打到去。未有第四天，未有阿絕武神嗰啲嘅，我記得佢紅霸嗰期。咁啊，龍神特別在咧，佢係一出就唔係出薄裝。咁咧，你知嗰晚啊薄裝啊，即係薄裝咁樣叫。咁佢啊出咧，即係好似就個封面亦都係似日本漫畫嘅，不過都係彩色嚇。咁佢就厚裝嘅厚身。咁啊一出就出，即係第一期咁啊龍神。咁嗰陣時就已經覺得個畫風，其實佢個畫風就似叫美式咯，我覺得都似唔似咧？似唔似咧？即係美漫咯，我覺得。 我哋會叫嗰啲做畫風咯。 係係係，咁即係個風格會覺得係又唔同以往我哋睇開啊《龍虎門》啊，或者牛佬啊、古惑仔啊，又或者馬榮成嗰只，即係嗰啲啊中國係啦，北風唔同咗。 佢其實係第一次用電腦分析。 係 ，OK。 所以一睇 落 個廣告係完全 係唔同嘅。哦，但係啲人又話喎，第一次用電腦分析應該係《逍遙劍橋》嘅超神二色序章， 會唔會咧？即刻俾人告到唔出得街。哦，係 啊係啊，因為超神二色又好神嘅，回頭嗰我記得嗰個禮拜落咗去書報攤，係啦，見到薄裝帶個封面咧，好日系嘅。咁跟住揭落去，發覺原來嘅上教又有雙撲手，又有阿 Ken 阿烏，但佢又唔叫得做街霸嘅，即係但係嗰啲圓形角色好似嘅。咁但係出咗本薄裝啫，之後先出厚裝貴嘅超神二尺。咁但係嗰啲啊好貴啦，係啦，嗰陣時又唔知百幾蚊本啊，嗰陣時啊話俾人話佢屈錢啊，唔知咧。 嗰個係壁霸玻璃添啊， 係壁霸玻璃 嗰陣。 因為龍，我記得超神二尺出第一期就啱啱係動漫節搞第一年嘅，嗰陣時就好 hit 嘅。系啦， 超神 二 色 即刻要回 call。系啦，冇 错。出咗街 啊， 都唔出街 啦。系啦，咁呢个就即 系。仓房我 其实我有，我个仓房都有，但系又深藏咗深处。咁我本身龙神五期我都有嘅。咁啊，龙神五期啊出咗五期啫。点解咧？其实系好收得嘅。嗰阵时嚟计都叫销量咧破晒嗰阵时薄装漫画啦。同埋因为佢厚装一本都卖得贵嘅，但系佢个销量即系数字我唔知啦，但系就劲嘅。咁但系就点解会最后出到第五期？点解会突然间断咗咧？就因为咧黄玉郎就出翻即系创完家嘛，咁邱福龙你都知系黄龙，即系嗰阵时嚟计都叫做有知遇之恩啦。咁咧即系黄龙先生出街啦，咁啊成立咗王朝。咁啊邱福龙讲到明，如果黄龙先生出翻嚟咧，佢就会翻去，咁就停咗。咁啊从此龙神就冇咗嘅。咁但系冇完之后咧，我就好开心啊！事隔我记得都十几年啦，咁佢就出翻薄装嘅龙神嘅，系啦。咁啊呢啲後話，咁啊先講龙神究竟点解咩叫超英雄咧？因为咧其实龙神就好似TVB 嘅龙影侠嘅。得唔得？龍影俠咧山咁而 over all 成嚿嘢其實山寨緊就一定係 Batman 嘅，得唔得？咁不過 Batman 就 bad 啦，得唔得？龍神就龍咁樣嘅啫。咁但係而入邊咧，佢個背景其實又似超人嘅，因為咧龍神喺個套戲入邊都唔係人類嚟嘅，係應該神啦，佢又唔係叫外星人。係啦，咁佢就話呢個世界咧有四個神啦，咁我就即係都要啲名我驚記錯啊。咁咧佢就有個宿敵嘅就叫虎帝 ，OK。咁佢另外咧有個 friend 喎，個 friend 咧女仔嚟㗎，亦都身材幾好嘅。咁你知啲港漫都要咁樣露一露啦。南方豬雀 ，OK。咁啊頭先佢東方就叫龍神啦。咁啊虎帝咧就係西方嘅，得唔得？咁啊定義個設計咧個虎帝咧個，我覺得個投射人物就好似北斗之拳阿元斗嘅，得唔得？ 啦，好似，但係就當然加翻啲盔甲，有件披肩，個樣又好狰狞咁樣，又係啲好大隻嗰啲嚇。咁啊，而最後北方通常呢啲你遇啦，即係玩得東南西北，咁啊，梗係又係豬嗱，有豬雀，有老虎，即係白虎啦，有龍，有青龍，咁啊，梗係有玄武啊。咁啊，玄武啊，你龜咁，你整個烏龜盒啊，樣衰啊嘛。嗰陣時未有忍者龜嘅，得唔得？咁啊，於是啊，整咗個咧就係長老嚟嘅，咁啊，但係佢畫得型嘅。那個玄武係背住個龜殼，跟住腰有啲須咧賴上去，咁啊都打得嘅。咁啊，但係佢原本個真身咧，即係個人間體咧，就係一個咧，就喺呢個叫做寶蓮寺啊，係嘛？寶蓮寺個大佛嗰個其中一個一個長老啊，當咁樣啊，咪幾好嘅 cos 得。咁講佢平時啊講曬佛偈咁，同埋佢有個唔知又係抄金庸嘅天罡不斗陣，就唔知幾多個人咧整咗個萬字如來咁樣嘅陣，鎮住啊府邸咁樣嘅。咁啊條大橋咧就又係咁樣，有少少係府邸又我唔記得佢個 point 係咪要破壞地球定佔領地球，我都唔好記得啦。咁樣唔知啊嚟到啦，咁啊搞地球，咁啊龍神就嗰陣時已經咧係有個人間體嘅身份嘅。咁我記得好似唔知係咪做記者啊，佢都係唔係好記得喎。係啊係啊，佢好 cost 嘅。咁總之佢肯定又唔係有錢佬，聽佢唔係有錢佬啊，佢都係好地嘅啲生活。咁啊，但係著褲黑超，佢揸電單車咁樣幾型嘅。咁但係咧又係嗰啲喺人間體咧，府邸又有人間體嘅。咁啊有一幕又係嗰兩個相遇咁喺個 lift 度，咁跟住阿龍神啊除眼鏡咁樣好挫。咁啊除眼鏡嗰個 shot 咧又好山寨英雄本色嘅，因為嗰陣時啱啱英雄本色都 hit 啦。咁所以咧啲嘢都炒埋一碟啦。OK， 咁啊然後就打嘅。咁啊打咧去到因為本書都叫單行本一本厚裝，咁佢做到佢嗰、那個嗰一本入邊嗰個起承轉合咧幾好，我哋又覺得同埋咧阿優阿龍哥嘅分鏡咧就唔同阿黃狼佢嗰派嘅，咁我嗰陣時我哋覺得就話佢個分鏡個動作個連貫性就好有電影感，咁呢個就係普遍嗰陣時嘅評價，同埋嗰時嗰啲用色係靚嘅嚇，設計靚，咁啊同埋會打打咧，佢嗰陣時已經叫引入咗本土香港元素。咁啊打就打到去廟街啦，咁啊打啊打到去寶蓮寺啦，咁啊寶蓮寺仲喺個大佛後邊又整個陣咁啊夾住咗阿府邸咁樣之類咯。咁佢哋三個咁總之最後咧三個就聯手先打府邸，咁啊府邸咧我又唔記得點樣，好似好勁嘅，咁總之都唔夠抽啦。咁唔夠抽之後咧，咁啊梗係要揾人幫拖啦。咁佢就好離譜嘅，咁啊四個神之中仲有個勁啲嘅，咁係邊個咧？就叫神中神。咁、那個名字就離譜到咁，咁真係叫神中神。咁神中神咧喺五本單行本入面咧，最後先出現嘅啫。佢出現嗰陣時咧，就好似 Stanley 嘅The One Above War 咁樣，即係類似咁樣好型，一出嚟壓曬場咁樣，佢都有人間體嘅，得唔得？咁但係神中神咧，最後就好似傳咗，我唔記得係咪龍神有個把劍定咩？我依個真係唔記得啦。最屘佢傳咗啲功力俾龍神啊，即係打贏咗佢啦。咁但係咧，府帝爺即係呢個府帝輸咗咧，佢又唔係死咗嘅。咁後屘咧又聽翻，即係你當好似比達咁，咁啊啲嘢即係互抄一碟啦。咁但係留意神中神，然後佢咧，因為嗰陣時嗰五本書咧就四本就叫完曬成個府帝篇啦。咁啊，然後就有伏線啦，佢就出現咗一個就終極就喺呢個幽靈世界嘅好勁嘅人啦。咁啊，其實都好似阿 Marvel 啊、阿千霸咁樣嘅，佢就叫幻魔啊，無形無相咁樣。咁畫出嚟個樣咧就好抄當時，因為93年啱啱龍珠就做緊思路篇。思路出嚟嗰只嘢一代咧，就直頭係幻魔個樣嘅，咁樣又係咁樣三角形，咁嗰只嘢又好似形嘅，咁大家炒埋一碟嘅，咁佢又係青色嘅，咁但係幻魔講到咧就話係盤古初開地球開始之前已經存在，你當係好似得曬咁啊，即係永遠宇宙嘅黑暗勢力，咁啊講佢可以幻化任何人咁樣類似。咁之類，咁而最後先串喺呢五本單行本入邊咧，我記得佢交把劍俾龍神，交把劍嗰人咧其實唔係神中神。其實佢係幻魔，幻魔變成神中神家。原來佢就話咧，知道府帝咧日後就係自己控制地球嘅棋子，唔死得。咁啊唔死得，唔知點樣又要啊攞翻個平衡，又即係佢話龍神唔死得，所以又要俾把劍去等啊龍神同府帝兩個就即係打到不傷百眾，就唔可以死咗龍神咁樣。咁有啲咁樣叫扭橋。咁嗰陣時我哋覺得即係馬可嚟覺得又幾過癮嘅，即係喺港漫嚟計啊，即係有啲扭橋咁樣。咁但係呢個都唔算搞笑，最搞笑咧係啦，佢後邊咧係最後咧係有咩㗎？有如來嘅，唔夠抽。咁有呢個咧天極如來、大滅如來同埋終極如來。咁啊個樣咧就真係話咧就個寶蓮寺嗰個嘢咧，其實就嗰個有真身。 抄出嚟都成個佛咁樣出嚟，咁跟住咧，咁你可以話係 Hunter 抄佢嘅。Hunter 個掌即係最後個招咩咩咩如來掌咁，佢就好早喺龍神入邊已經有啦，咁樣係啦。咁呢個就係嗰五本單行本，但係五本單行本咧最後一本咧，佢因為佢都知道頭四本就收得啦，咁佢預備會開始要加啲新角色。咁樣一加加咩咧，就係大家正義聯盟啱啱見到嘅閃電俠啦。嗱，佢唔係叫閃電俠嘅，得唔得？佢係一個叫做賀冠力嘅澳門的車手 ，OK， 就真係啱啱玩完格蘭披治大賽，咁因為幻魔又唔知嚟咗地球，就唔知點樣又揭垮啦，總之又留咗有粒電嘅，有啲電嘅嘢，佢就啱啱揸車經過就揩到條電，揩到條電之後發覺咧，第二朝醒翻咧，佢揸車揸得好快，自己變咗閃電俠，得唔得？咁佢個名嘅叫做唔知電極魔神，咁佢就可以咁跟住。個樣子就會變咗啲閃電咁樣，就變咗魔相咗，咁樣一個奸角嚟嘅。咁但係好可惜呢個角色咧，就係第五期嘅最尾出場。咁啊，以為我哋啊漫畫迷覺得哇咁啊過癮啦，有呢啲一個玩閃電。咁啊點知就第五期之後就無疾而終啦。咁呢套書就停咗嚟啦。咁呢個就可謂叫做可謂係咪叫邱福龍自己獨立嘅成名作咯？係啦係啦咁樣。咁但 係係算係爛尾嘅呢個。 爛尾㗎爛尾㗎，因為之黃狼就出翻嚟啊嘛。咁啊佢就直頭好毅然就唔再幫呢間出版社。咁啊入翻玉皇朝畫。咁玉皇入翻到玉皇朝，阿龍哥畫咩咧？就係畫啊《西遊記》嘅咩叫大聖王。是咪係咪咧？ 係啦， 係啦，即不過唔知係咪好後，但後期佢啦，係啦，邱福龍仲有咧，就會 re 即係阿黃玉郎就俾翻授權佢，因為入咗玉皇朝，佢應該畫咗小魔神先嘅，就翻畫小魔神。咁而佢啊之後開始嗱講啲跨嘢啦。第一喺龍神嘅世界之後就會 cross over 咗小魔神，佢就畫個神中神就好勁啦。原來喺另一個宇宙就有小魔神，咁小魔神又會嚟到地球咧，同龍神兩個啊飲咖啡咁樣嘅，咁亦都會打嘅，得唔得？咁 小魔神之前嗰個都幾 唔同，完全唔同噶啦，係啊，但係就食翻阿黃玉郎個名嘅啫，即係純粹叫精神續作嘅啫，設定啊、人物啊、世界觀都唔同嘅，咁啦，咁都係打嘅。 整過好多次嘅，小魔神最初冇乜解釋咧， 冇錯。 跟住喺新報嗰陣變咗阿迪斯， 係啊係啊， 大魔神嘅末裔啊嘛， 係啊，所以完全唔同嘅。咁但係小魔神咧個外形咧，我又覺得好山寨啊 Captain Marvel 喎，因為佢又係大大隻，有條閃類似閃電嘅嘢咁樣，咁啊係啊，咁你嗱唔好講啊呢啲嘢嚇，咁啊但係咁都唔誇，誇就誇在後期玉皇朝，因為呢個叫天子傳奇。咁啊，出咗《天子傳奇》賺錢啦，之後再出《神兵傳奇》啊，叫掀起咗兵器熱潮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叫賺錢咧，佢就授權咗真正，因為啲人成日話我龍神就抄 Batman 嘛，我就真係授權，佢就真係畫咗蝙蝠俠嘅，係嗰晚嘅蝙蝠俠正式授權，係有出過唔知兩本單行本。 咁 而喺冇錯，咁唔係佢蝙蝠俠就畫到真係蝙蝠俠嘅，佢又唔敢改個造型，但係佢就嗰晚嗰隻肌肉。你如啊，即係嗰啲狗頭身啦，啲肌肉咁樣大個波嗰啲啦，係啦，咁出翻嚟咁啊，又係嗰啲好型咁樣喺挨住，咁佢特登食翻個本土特色，咁挨住喺個中銀嗰個三角形咁樣跪住喺度望住地球，望地球龍神經過咁啊，喂，蝙蝠喎，你咩料啊？咁樣劇情幾交嘅，咁啊兩本好似嗰啲兩本薄裝當短篇，咁但係最神奇咧，因為之後咧小魔神就完咗嘅，咁完咗之後咧，咁啊冇書畫啦，有個龍，咁啊就會直頭就畫龍神嘅薄裝。就即係變咗係兩個禮拜出一次嗰只，應該一個禮拜出一次好似係出得好密嘅。咁其實啲畫工整體都下跌咗啦。咁但係咁樣變咗長篇咧，就講好多嘢啦。佢又講翻玩魔啊，又出翻，但係佢就個電極魔神，因為版權問題就唔敢出，就冇再講啦。唔知呢個斷咗。咁跟住又一來打，咁喺個龍神嘅世界觀入邊咧，就 cross over 翻小魔神，咁都未夠誇。入邊打得下唔夠抽，係有蝙蝠出翻嚟。龍神係同蝙蝠同一個世界觀嘅。冇錯，你冇理嗱 level 呢啲嘢，超人同蝙蝠都打得啦。咁佢又唔知點樣搞，咁所以咧呢一個講開超級英雄，我第一時間諗起呢套作品咯。咁但係你問我，如果以即係叫嗰晚嚟計，我就真係幾撐龍哥，即係我覺得佢啲分鏡同埋佢打啲氣勢又唔同嘅。咁啊變咗，即係雖然我都有啲少少恥笑嗰啲設定，但係我又覺得呢套作品係值得同大家分享。 其實講翻啲小插曲，當年其實美國漫畫流行嘅時候，大概有港漫都要。嗰啲封面嘅嘢，我記得成個 Spencer 嘅封面點解會變咗龍門嘅？係成有記得海虎有段仲嚟嘅，係有一期嘅 Superman， 完全係鏡對鏡一模一樣，只不過人物就變咗 海虎同埋佢敵人啦，海虎間交戰到門口嗰，唔係打喺大廈先間打嘅，哦，係嗰期咧係超人 crossover 另外一個人物叫 Icon， 一個黑人版嘅超人，兩個對打完全係夾對夾，一模一樣，點樣打到就大廈度啊？超人點樣擋啊？除咗冇用熱力射線射翻隻手之外，變咗掌風咁震開佢。一模一樣，隔對隔，咁我咧唔係咁都得， 因為肥啊，咪睇好多美國文 化。係啊，肥量都係。 佢有成兩百年前啊，每個禮拜一彈，咁我就佢係冇曬佢咯，幾好鞋啊！ 唔係你當嗰期咧，即係如果講背景咧，應該嗰時都係93、94啦。龍神嗰五本 hit 咗之後咧，其實同期 hit 咗就有第一咧有霸刀，就馮志明出翻嚟，東劍少就出翻嚟話霸刀。咁大家你理解啊，霸刀入邊嘅所有設定其實係講緊本地漫畫畫壇，得啦。佢入邊譬如四風蘇、北落黃旗咁，其實係講緊阿黃玉郎嘅。咁啊，圓桌會就文化傳說，咁啊全部有相連嘅。咁呢啲稍後啊有機會聚會，我再慢慢講。咁而除咗霸刀 hit 就仲有就係海虎啦，即係海洋創作。咁所以咧喺霸刀入邊都有一個叫做七海獨霸，有個叫做獨霸嘅人。咁其實畫到成個肥娘咁樣嘅，爭在味咧味，連個樣都一樣喎陰公。咁樣企出嚟咁樣畫七海獨霸，一拳就打條鯊魚出嚟嘅，點解成條魚咁游出嚟嘅？咁係影射咯。咁嗰時海洋創作就係海虎啦。我記得海虎就好特別嘅，海虎就三回故事就48期一回。咁啊，海虎一、海虎二、海虎三。咁你問我都幾經典嘅。咁嗰時叫海，其實海虎之前就有人話去抄馬榮成嘅《黑豹列傳》，因為《黑豹列傳》嘅第一套講叫咩超，佢有個名嘅叫超能量科技格鬥連環圖，佢又唔話自己唔同以往香港連環圖嗰啲嘅。咁但係同期嘅王朝見到好收咧，佢都出咗本嘅就係《龍虎五世》，《龍虎五世》就《龍虎門》嘅未來版。他就會打到基因，打到話咩有生物電流，咁啊又會打核能咁樣嘅，咁啊即係嗰啲嘢好誇啦。咁啊呢個就係嗰陣時即係我哋睇嗰晚咁啊，即係開心嘅地方。 所以其實有少少互相影響啦，會漫畫流行影響到佢哋咗。加 咗 唔少嘅， 但係當年港漫超級英雄咧，應該仲有呢一部。 喂，我咁啊要呢個。係喎，喂，咁呢個你我停停機到你講下好冇？ 呢個我冇得講，我都係分享下俾大家睇。 喂，但係呢個其實我都完啦，我停停。但係我如果係咁， 即係大家傾下偈